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there are only few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Here we go. 我想你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赌徒，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有没有？ 我想的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赌赌，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方法。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啰嗦，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每当周一降临的时候，我总是怀疑前两天我们休息过了吗？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昨天是休息吗？昨天不是就睡了个觉，怎么就一个周末已经过去了？ 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周一已经降临了，我们还要打起精神，好好过这一周，好好努力五天之后，又可以迎来两天休息。 话也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公布今天的话题。听到这么老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将会听到更多的这样的歌曲。 没错，生如夏花已经说了哈，看来这期节目的歌单又是超级 nice， 非常非常的期待。 Yes.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第一个当初喜欢过的歌手现在怎么样。 没错，第一个喜欢的我们也不限定在说你就得喜欢那一个人。 对 我就开始听歌就是因为他。 是，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在一路的听歌的道路上面都可能会有突然一下就爱上了这样的一个人。 没错没错， 爱之深的都提供他们的名字。 对， 来看一看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当然也有可能很短啊最近他们过得怎么样 怎么样？哎，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音乐作品出来？或者曾经有哪些歌曲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今天我们就先挑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 是， 对，刚才这个林俊杰不用说了，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 嗯， 接下来我们再跟各位分享的这一位歌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他。 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来吧，前奏。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在西元前了，对对他的爱可能也停留在西元前。 嗯 嗯，他的音乐，我拥有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首。 哦， 对，爱在西元前， 早一些， 对，开启的范特西。 第一专，对， 你是直接周杰伦这场 斗牛， 哇， 更早， 对，然后 千年， 我还印象最深刻就是周杰伦真正名声大噪，可能就是双截棍，因为太不走寻常路了， 是， 对，然后当时的电视里面那会儿还有什么就推荐新歌的， 嗯， 然后耍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早上起来整个人家全家端着饭碗手都在抖， 因为那个时候电视上会有种什么 MTV 天籁村啊什么，就每天放 MV， 然后你就可以每天每天看到他的 MV， 但是很少会出现这么燥的音乐， 嗯， 上来以后如此的聒噪的。 电吉他的造型， 非常洗脑。 是的，然后再之后呢，就大家疯狂的去买磁带。刚才还有朋友提到说，林俊杰第一张磁带收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周杰伦那会儿也是，而且特别不走寻常路的是，他的磁带是绿色的，而那会儿基本上我们买的都是你叫透明色，很普通的。而他这种特立独行的设计，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也觉得倍儿有面儿。 是，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这种身份的认同感，就是一看他拿磁带，甭管上面贴的是什么，只要是绿色号，我们也许正在收听的是同一首歌曲，对，爱在西元前的开启。 可见你真的很喜欢周杰伦。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针对所有人群，我就觉得大家喜欢的真的各式各样，发言非常非常的踊跃，这是一期出卖年龄的歌单。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名字哈，我还看到邓丽君，我还看到 邓丽君出现的次数还不在少数。 哎，是的，是的，是的。 对， 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机会把邓丽君的歌曲给大家播放一遍。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来自徐佳莹的歌曲。 同样也是各位在刚刚的留言当中呼声比较高的，有朋友提到了徐佳莹，而且不止一位。然后还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听到了新歌《雏形》。其实我们在上周也有所准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气口给它播出去。 准备了一周了。 对，来吧，我们听到这一首《光阴独白》，来自于徐佳莹。 我梦过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雨山口，总会有人奔赴着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陈塘的野舟，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光阴不忘留，好像是过境迁的春秋，轻松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徐佳莹属于那种外形绝对不算是出众，但是特别可爱的小女生。然后很多人在去考古她过去的一些视频，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活跃的徐佳莹在台上自己不太协调的跳着舞。 你就想象那么到她以前可能是个护士。 对，而且还提到说自己曾经的梦想是参加比赛拿奖金去开炸鸡店。 是 特别的可爱，很爱吃的一个小女生哈。 对 对，当年是小女生，但是现在依旧还活跃在我们的耳边。 对，为人母了哈。 对，之前我们提到的两个名字，周杰伦、林俊杰，其实都会有新的音乐不断出现在耳边。 天，但是每个人都有着跟过去不同以往的尝试。好比说林俊杰之前发的这一个英文版的专辑，其实是 EP 了，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全新尝试。而周杰伦在自己的那一个旋律老调里面还在继续摸爬前行， 是 对。然后徐佳莹这边的雏形，我们找机会也把新歌跟各位再继续分享哈。继续来看到各位的留言。 我看到许多好久没有提到的名字，比如这边有听到说小时候听过刘文正的磁带《三月里的小雨》那首歌，是不是？他说挺喜欢刘文正的，早已不在舞台上了，很遗憾。但还有一些确实也不在舞台上，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很喜欢郑中基啊、许美静、林志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不过现在呢，可能我和林志颖站在一起，应该像是同龄人，没准我还显得更老一些。 前段时间还提到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回忆到我们的小学时代，大家在一起，在他们家的特别幸福，他们家小卖部开了一个，然后每周末的时候会在他们家小卖部前面免费吃喝，宴请同学，一起看电视， 好大手笔。 最期待的就是在周末的晚上电视机上看到林俊杰，什么林俊杰，看到林志颖，跟这个 苏有朋是吧？ 不是旋风小子那个电影， 旋风小子 叫什么来着？张震岳，对，然后一起出现银幕上，因为那部电影实在是太火了，经常这个本地的电视台会进行一个就不断的重播哈，特别的幸福。而这么多年过去，确实看岁月好像在他身上跟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雕琢哈。 是， 还有朋友提到了另外一个也曾经为某款水来代言的， 哇哈哈。 哇啊！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普通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哇哈哈，把嘴张特别大，就是我听我提到的王力宏。 是， 他说即使他的形象一时一变啊，胡子拉碴，不过也好像不太影响他的才华。 没错， 前几天是唯一发行20周年，还专门去翻出了专辑，就是不知道咋听了就感觉你是我的唯一。 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Starlight at noon.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很多朋友应该心满意足了哈。嗯，喜欢齐秦，目前活跃在综艺舞台上， 是 他不是那么活跃，但却是偶尔出现的。 嗯，我们的歌站在舞台上，站在张碧晨的身边， 嗯， 对，然后整个人看起来气质依旧如斯哈， 是 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一些年代久远，好像看一位歌手曾经的辉煌，现在已经让你感觉提不起太多的力气跟精神去 聆听。当然不会这样的，对， 完全不会，反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于所有过去的释怀的全新的解释哈。 没错， 这样的一首歌曲大约在冬季2019版哈。 嗯，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了张学友， 哎， 说张学友生活依然很恬静，是张学友是唯一一个出道至今没有什么绯闻，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新闻的朋友， 嗯， 他一直专注在自己的歌唱事业，偶尔还拿拿影帝什么的，是被唱歌耽误的影帝啊。 没错哈，最近可能在看到一些电视台重新播放的老电影的时候，然后总会给人带来一些思绪万千， 嗯， 过去的那些影片曾经我们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之后很多里面的演员给我们其实在耳边回响更多的声音， 嗯， 都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哈。听到齐秦，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最近看到的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开话筒唱， 我 觉得这首歌是唯一的很多的，就像我这种啊，可能英文不是很好的，少部分就是不需要再刻意去记歌词，我就可以这样唱出来。而且哪天即使我失忆了，我觉得我还是能把这首歌比较完整的唱出来。 就是人都不记得了，站在床前的 你是谁？ 亲爱的， 你不要打扰我， 你离我远一点。 B 的歌， 对，然后这边突然哼起来， 你到底是真实还是假实？ 他真的已经变成了一种潜意识， 对， 会在各位的心中。对，其实刚才在唱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在唱。 是的， 就是属于他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习惯， 嗯，下意识。 所以这一次我看到在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当大家可能呼声还停留在齐秦什么之类，大家在聊的时候，BSB 一出来，所有人都变成了哦， 转向了 Nick 帅六模特，哈哈， 关键还第一时间就发出来他们的照片， 真的 可见就存在手机里了。 没错，所以说就对于他们的这一代的回忆，可能是很多人，我们那会儿也许不会提什么欧美啊、欧西啊这些音乐，我们甚至不会这样去定义， 我们就是一个组合，一个男团， 就是他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在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但是跟我们平时所听的音乐完全不会格格不入。 我们非常很喜欢他们的歌哈。 对， 这边还说Backstreet Boys 出来了，Westlife 应该也不远了。 没错，是这样的。那一会儿我们确实背上了，好不好？一会儿我们留一段时间再跟各位继续把英文的这一个旋律给延续下去。 好， 当年的男团我们都准备了很多，你还能想起谁？而且相信很多人都也听过他们的现场，因为这些男团可能在最风风火火的时候还没有来中国演出，但是到了一定年纪，我们是回忆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有听过的也可以来剖析一下他们现在的声线怎么样哈。 好， 好，这边我们继续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些过去的声音。之前分享的都很有年代感了，我们带来一些没有太强年代感的音乐跟声音，并且也依旧在前线活跃，那就是蔡健雅。而这首歌《Beautiful Love》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好像不那么陌生，年代感没有那么强，好像在某一些算是综艺嘛，或者一些大型的节目里面它总会出现，导致在我们的耳边在出现这个声音的时候，甚至第一反应不是蔡健雅，而是台上男女嘉宾有没有成功牵手。 别让他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很快乐，你会了解我，我不会再哭泣，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勇敢地爱着，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是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这其实是带着很正向积极能量的一首情歌， 没错，这是一首寓意非常好的歌曲。我记得某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唐甜甜杰克唐来祝我生日快乐，他说我献歌一首，哎，女中音就唱的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在很多情境下你听都不会觉得违和， 没错， 就算在分手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听到这首歌，可能对爱情会充满了更多向前的向往。 是， 那如果说好，我经历过一些情伤，想要珍惜当下，这首歌曲同样也可以让你把手牵得更紧哈。 对，总有祝福的寓意在里面， 没错，很棒的一首歌曲。然后大家都提到说，没错，这是某一款相亲节目的里面的 BGM， 就总是在耳边来回荡哈。好，我们这边继续再看到有一些在音乐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出现在我们身边更多的一些内容，那就是我们这一次要看到的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正式开幕了。9号，也就是这个月到24号，音乐节将联合国内顶尖的音乐家，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带来24场精彩绝伦的音乐会。 北京国际音乐节自2019年起联合北京音乐广播推出5间音乐会，旨在把音乐带进写字楼，赴工作空间，以艺术栖息。今年10月14号到17号，每天的13点到14点，仍将带来4场5间音乐会，有灿烂金属铜管舞重奏音乐会、马勒与舒伯特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南美风情古典吉他音乐会和欧洲风情室内乐音乐会。 昨天的时候呢，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举办了飞跃时光这个叫 一韵国潮 、对，张家界原生态音乐展演公益音乐会反应很强烈。那今天晚上7点半的时候，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徐威玲将与青年小提琴家柳明一起来携手警幻及广州交响乐团与保利剧院，给大家带来《如戏人生》、圣桑和陈其刚交响作品交响音乐会，欢迎各位来到场聆听啊。好，回到我们今天最初喜欢的那一些歌手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听到了一个名字，听到了一首歌， 我到现在到 对很少听到了，但是在现在我的印象当中依旧能够看到我爸爸跟他一起合唱的情景。 还有我妈妈。 哇， 妈妈你在听节目吗？ 没错，在各位的，我不知道，就如果你是从小就喜欢他的， 对， 曾经少年那一份心情当中幻想过的 Beautiful Love， 也许出现过这样的一位女郎。这位女郎的名字具有异域风情，叫做耶利亚。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 小时候觉得这个耶利亚没完没了，但长大觉得哎呦情歌还是老的好。我妈妈果然在听节目，她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微信，哎，可是大字老子让人以为我都那个你忘记他了，我得还行音 说得好没听懂 就说哎呦好久没有听了，我倒把它忘记了，其实以前好像家里真的有他的磁带，我一会儿去把它翻一翻看看能不能翻出来。 这首歌我小时候在听的时候呢，满眼的幻想耶利亚应该是一个类似于艾斯梅拉达的人物，对不对？ 没错没错， 有一种吉普赛女郎。但后来长大了以后发现好像是新疆那边的一个传说当中的很多人幻想的一位女神的形象，女郎的形象。然后到现在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可能有着自己其他的一方面的幻想哈。 没错，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给你带来的一些想象空间。而且最近看到的一个消息，宝丽金，因为这些歌曲可能就如果归到唱片的话来说，宝丽金是这个当年的一个响当当的招牌 大头。对， 在今年的时候居然环球音乐说要重启宝丽金这样的一个厂牌。重启完了以后怎么办？一直很好奇他到底是把过去的音乐好，我们有一些新唱， 我们再重置哈。 因为在今年年底十一月份的时候，他们好像官宣了一个宝丽金多少周年的演唱会，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过去的老面孔再一次出现。 赶紧买票啊！ 他会签什么的新的歌手？这是我一直就是很好奇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宝丽金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发展哈。 好的，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歌曲，比如说这边就说到什么周慧敏啊、伊能静啊，贴过海报、买过卡带哈，还说国庆老师啊，国庆老师。对不起，我从小到大都喜欢你，虽然你前几天毅然决然的选择离身而去，不过我的苦苦哀求，但是我还想很喜欢你，很想听到你的歌哈。 这个梗在今年算是彻底火起来了， 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春节也会成为一个梗哈。我们需要一位歌手然后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什么新春春节之类的哈，每一次每年年初都会引得大家有点舍不得他转身而离去哈。 好， 听到了一首歌曲充满了花的香气，来自于许绍洋花香。 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长在就像我的爱。 有朋友说花香幸福的瞬间、嗯、两首制作人都是周传雄，都是小刚，可以连放、嗯、我们其实今天花香也准备了周传雄那一版， 本来准备的周传雄，后来我们想一想，就这首歌而言，可能许绍洋更有少年感，唱的更感觉是一大片薰衣海的薰衣草 花 香袭来， 没错。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去到某一个地方，然后看到了很喜欢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自己当时给我的一个反馈，我说你当时什么样的心境，她说脑海当中飘起了许绍洋的花香这样的一首歌曲。哦呦， 就八零后独有的体验， 自己上中学的那一会儿的所有的青春年少泛滥、嗯、这些爱心全部都飘起来了。 是的、嗯、再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真我心话聊天室的留言，看到之前有一个留言说第一喜欢的歌手当然是邓丽君哈、 嗯、 后来王菲也有一版致敬邓丽君的专辑叫做非靡靡之音。 嗯嗯，这样我们就把王菲推起来、 嗯、 跟各位带来哈这首歌曲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打错的， 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信仰一个寄托，一个人生的本色，一个庄严承诺，九千万个我，一个誓言一个品格，一个生命的色。

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一起写我们的结局。 说我们这是翻箱倒柜找到的这一些经典歌曲， 我们翻箱倒柜了好几天，找了好多好多很经典的歌曲，猜猜下一首是谁？ 哎，提到光良这首歌，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总是充满了悲情。 嗯， 因为 MV 嘛， 他老给你弄得看电影似的，对， 是， 而且他在 一拍七八分钟的长 MV， 我特别不喜欢在 KTV 里有人点这首歌， 没错， 他会打乱节奏， 还不能快进，是不是？他不像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快进， 啊、对 你只能看完他演的所有的片段， 生生的看这么一场韩剧， 是， 对，然后看完就算了吧，然后会给你留下悲伤的心情， 没错。 如果说后面这位点的是一首特别欢快的歌曲，好比说有人提到了 Wonder Girls， 对、 哦、 我没有选 Wonder Girls 哦， 是 Nobody， 准备要好好的嗨一把，结果后面。都提不起来啊！ 对呀， Nobody, 整个情绪就荡下来了， 开始哭了啊！ 嗯， 好，这边我们提到光良，我们非要把一对组合生生的拆散喽， 我们不忍心。 对，童话当中也许他们永远都是无印良品，对， 是， 但是真正陪我们在一起变老的，也许是两个各自分开旅行的人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品冠这首《陪你一起老》。 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 你知道。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 要真的真的为他祝福。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相信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希望你知道，我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其实我真的，哎， 来，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五音良品那个组合、 嗯、 我觉得他们俩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是单飞之后都完全单飞的折扣都打了，就打了80%、60%，所以看后来也没有再发展起来， 嗯，有一点后劲不足、 嗯、是、 啊、可能也是习惯了两个人之后，在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表达始终听者方面接不接受我们先不说、 嗯、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缺失， 气场的削弱， 有一些对声音会 lost in translation、 嗯、 慢慢的在一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信号会有一点小小的衰减哈、 嗯、 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就让我愉快的老去吧，对、有着这样的音乐的一个陪伴， 哎呀他们不是要老去，他们是往回走，他们往回走了20-30年。说到阿莲怎么没有九妹啊，说当年在姥姥家玩，小姨突然指电视剧说啊黄格选呀，那一刻我觉得我小姨可洋气了， 真洋气了， 春水流啊流， 没错， 不好意思切歌， 我们是不是还得跟大家来个走四方什么之类的水条条路长长哈，好，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哎，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张惠妹这样的名字、 嗯、 对，怎么会没有她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然 后她又提到了说到现在变得怎么样了，是变胖了， 变胖， 对，他又瘦下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没有忍住，还又变回去了、 嗯。 没有关系，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那样的一个时代， 哦，他曾经受过，曾经妖娆过呢。 对，所有的 bad girl、嗯、bad boy 都在听着张惠妹的时候， 嗯、 那会儿他确实很妖娆。然后 bad boy。 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哦哦、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难道是我、哦哦、你说的回忆有很多，你说的专情像烟火，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我不想再问为什么，你不必再疲于奔波， 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我不能证明是与否，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哦哦，原来你真是个 bad boy， 我一直无心纵容，那却是你惹的祸。哦哦， 唱得太好了，他的声音为什么能够在沙哑和清亮、爆发力和细腻当中游刃有余？ 对，一个白不过瘾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充满了热带的风情，里面你能听到这种带着拉丁风情的吉他，你能听到带着非洲风情的手鼓，所有融合在一起了以后，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狂乱的夜晚哈，说下了很多这个一些话，然后被迫对方觉得哦 ，you are a bad boy， 我不需要跟你说拜拜哈。 好了， 哎，这个刚才提到了张惠妹的时候，很多人对于她的一个体型的变化，也许在现场的一些表现会在中间出现过不太满意的情节，对。然后在之后呢，张惠妹也是自己进行了一段的调整。同样的故事，我们也见到了在 Mariah Carey 这样的一个 花蝴蝶 歌手的身上，对。然后他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唱功从来没有怀疑过，直到来北京演唱会的时候，大家疯了，怎么回事？我买票就怎么看到 失声了吗？ 哎，他的声音就是完全不在线，然后所有的音调也都不在线，而且因为那会儿已经 唱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一几年？ 嗯。 有些年头了，对，然后自己就躺在一个钢琴上，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而且他还很胖，所以就觉得他有一种自我放弃的感觉。后来突然一下在 GTFO 那一张专辑的时候，也就是在个两三年前，好像又看到了他愿意再一次重回大家视线，做一个更加对自己的音乐负责任的歌手。我第一次见他出场，而且就是他瘦下来的第一次现场演出，很有幸在现场看到了， 状态回来了， 状态何止回来 哦， 他现场给大家狠狠地秀了一把自己标志性的海豚音，而且他的身材已经瘦到了跟最初这个刚刚出道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他的腰线、我不知道他是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调整，他的腰线中间腰窝就 哦哟 S 型是吧 ？sin 跟 cos 的那种弦。你知道吧？ 厉害！ 哎哇，太厉害了！所以这个 Mariah Carey 在那一段回归的时候，通过自己走向低谷再重回巅峰这样的一个转变，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偶像。 没错啊，在之后他又胖回去了。听到了一首歌，同样也我们也把这种经典的回响的旋律延续下去了。 真的是跳了又跳哈！ 老一点吧，在他进入到这个 R&B 节奏之前，更加经典的声音 Hero。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致敬心目当中的英雄， 比如乔丹。 对、然后像那个年代是乔丹，这个退役之后，很多人在想到他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曲来形容他的伟大。再之后就是科比。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有点泪目， 篮球来产生一些联系，是这样的哈。 是的， Mary Carey 然后现在的回归，大家也正式的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来了，就是 sin cosine 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些身材。 原来如此。 哦，懂了 那么齐整哈。对，其实最近看到一次 Mary Carey 是在短视频里面一则、好像当时我还和王维分享了、就是拿这个海豚音去开屏，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是假的， 但是能体现说他那个气息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是的、Mary Carey 那一次的回归的时候呢，我们依旧看到他是把真声跟自己的海豚音分得比较开。在这首歌的时候，在他最巅峰的时候，你发现他正常唱着歌，真声跟假声是同时并行的。这是一种让人就处于游离状态，你不相信这是真还是假，还是后期合成。 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模仿 Mary Carey， 他是很多人的偶像，就像在这边很多人模仿邓丽君一样。 是的， 当然也有很多歌手同时模仿着 Mary Carey 还有邓丽君，比如说张靓颖。 对，张靓颖当时的海豚音绝对是惊艳的。 对， 对，然后在 My Own 那首歌， 对，她想再去走上这样的一个所谓唱欧美歌曲的 diva 的路线的时候、嗯、很多人也是绝对认可的，在他之前没有人声线可以如此驾驭。而在国外的时候，有另外一位被称为小 Mariah Carey 的、嗯、当年就是 A 妹 Ariana Grande、哦、这个名字、嗯、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把他跟 Mariah Carey 联系越来越少。 对， 他自己对于海豚音的运用呢也没有像之前 Mariah Carey 那么的夸张、 嗯、 但他的现场唱功同样看过就是作为演唱会现场经看过的也绝对是够了得够厉害， 而且他更喜欢走时尚路线、 啊、没错。 对， 我们就来看一看未来他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新的表现。而这边我们继续把对过去的这些想念带出来。 我突然想到、啊、 嗯， 当他们四个人站上舞台的时候，张学友、刘德华、黎明，最后一个郭富城。 哎，你看看郭富城好像当时大家不太觉得他 特别的出挑， 多么的天王， 是， 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电视剧之王啊、 哦、 来听到的一首歌《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 当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天天

不用说 Fair 乐团带着新主唱 Lydia 来我们九七四做客的事情了。最近他们的新的现场演出，看到了一段视频，是在某一个商场开业的时候，他们在现场进行演唱。底下的留言依旧是很多人可能对于Fair 乐团的全新建制有着一些自己的想法啊。 对， 他们在说的时候就是，好，如果放在老菲儿，可能在现场并不会有这么稳健。他们现在看到的好的地方是在于新的所有的现场 Lydia 的表现都非常的稳，这是他们现在对于新的菲儿一个非常认可的点哈。 相信这个 Lydia 自己也会从中感受到一些信心哈。 没错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回顾那些曾经最初爱上的歌手那些音乐 太多了，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今天放了这么多以后，大家就一直还在想着新的一些名字出来。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很难去涵盖所有， 是 我们甚至还想过说，哎，明天要不要继续， 对，我们做个上中下还分三集 哎，各位把今天自己留言也可以收集下来，以后再去回忆一下那些老的声音。 对， 之前提到了 Backstreet Boys， 好，我们这边就要响应大家另外的一声号召， Westlife 简直就是绑定无印良品一样，你知道吗？好，有了他们，那必须得有这一首 My Love。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鸡皮疙瘩鸡皮疙瘩， 我怎么感觉今天好像是一场老泪纵横的演唱会。 大家说今天像是正午什么星光颁奖典礼， 星光秀是吧？ 对对对， 走到了这一天，我可以颁奖做颁奖典礼了哈。 是，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爱到不行， 是 作为很多人的他的一个启蒙，我是觉得对于欧美那边的音乐打开了一扇门。 是， 而很多时候的这种情歌并不像我们后来在听的时候编曲需要有多么的复杂，歌词需要有多么的这个叫真挚，写得好像多切实际。这首歌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副歌一起你情不自禁就跟着唱， 你就觉得说很沉浸其中，你好像明白了爱情的意义。 对， 对，然后就仔细在剖析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你说啥呢？ 自己都不知道 海对岸有啥 唱什么。 对，而且那会儿也没出过国是吧，我知道海里有海鲜，我还不知道那边可以打捞出来什么样的爱情哈。好，这样的一首歌曲 My Love 来自于西城男孩，他们很快也是在自己的巅峰过后走向了单飞，各自走着路线。其实我们看到生命力最强的还是他们的主唱叫做 Shane Fallon， 一般都是这样啊。 哎呦太棒了。然后在之后呢，其实我更喜欢的是最早跳出去的叫什么 McBrien， 嗯哼， 我忘了他的这个名字，我只是记得他的姓。然后其实他最初先脱团了，有一个人退团之后这一个团体基本上不会维持太久。 是， 对，他先单飞了之后的作品其实也不错，就有点什么 Zayn Malik 的意思哈。好， 但我知道你最喜欢的一个当初一个男团然后单飞之后这个主唱就火了，是来自 我要把他连上吗？抱歉啊，两首当年的男团歌曲，对，实在是觉得要续上。具体主唱是谁你还记得吗？ Justin Timberlake。 来， 多震撼！这首歌 你可是从头唱到尾啊。 对，然后我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时候，果然是老哥专治老年病，我现在腰疼都好了。 说这是一期全是彩蛋的歌单。 没错啊，这一个乐团超级男孩，其实在最开始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山寨，因为有西城了，有后街了。 对对 对， 他们是谁啊？ 会觉得一定红不了。 而且谁会叫超级啊？这种 是。 对，然后再后来发现 给自己上脖套。 哎、对他们真的很强，而且当时也算是跟后街来共同瓜分天下，在北美的那边市场、绝对占有一席之地的强势。 嗯， 然后更别说他们当时团员是去应征后街男孩，后来落选了。说咱怎么办啊？回来，然后 改一个超级男孩。 几个应征的孩子的妈妈就是组了个团，说咱孩子再单骑一团吧。这超级男孩， 所以这是拼妈是不是？ 对，后来哎还不错，表现非常的强势。Bye Bye是一首单曲 ，It's Gonna Be Me 才是后来的。而其实最让我震撼的是在于他们的主唱满头这个方便面的 Justin Timberlake 贾斯汀·汀伯雷克，他是在所有男团各自解散单飞了之后，唯一一个立得起来的歌手。从演员到唱歌，到自己的个人专辑，有独特的风味跟风格，并且摆脱了过去男团所有对于他的影响，另立门派，做得非常的好哈。 而且唱歌跳舞做制作人一个不落， 真的。然后上一张专辑是扑了，是不怎么样哈，但是在之后据传是新的专辑一直在酝酿，我们就等待着有什么时候有新消息。 你这评价挺客观的。 对，就铺的有很多嘛，是不是？好，这边我们继续把欢快的节奏进行下去吧。 Jolin 蔡依林， 来吧。 Jolin in the house， Love Love Love。 你的心跨越101，那是 这首歌很多人听了以后会是感动， 嗯， 然后我听了以后我是觉得 浪漫 里面的 就这首歌它虽然也是翻唱， 嗯， 然后原唱也许不太熟悉，因为毕竟是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团叫圣女天团，然后 对， 然后他们的 Stop Stop Stop， 我里面的编曲是让我觉得在所有的蔡依林的歌曲里面是最有趣的。 是的， 这首歌在网上听的时候就是他的吉他一点都不抢戏，但是带着，嗯，就一声吉他然后带着很强的地中海的风情， 嗯， 然后再在后面他的一个萨克斯其实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再加上他加了一些泛音在其中， 嗯， 这种制作然后对于整个音乐的包装，我觉得蔡依林的声音都不需要多用力， 嗯， 不需要把它唱出舞曲的味道就会给人带来很强的震撼感， 嗯，很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嗯， 没错。 在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正伟熊猫聊天室的歌单也好，然后很多的名字也好，真的是充满爱的一期节目，看到很多的名字啊，赵传、费玉清啊、任贤齐啊都没有机会上场了，这边还有说，哎，是把阿杜给落车底了吗？所以他自己也反省了，他说我应该在车里，我不应该在车顶。 刚才有朋友说了，我们要不要一起众筹把他给拖到车顶啊？好吧，这个我们就等着在之后也许再找一个合适的契机，我们把今天播放过的 OK 先收藏， 嗯， 把大家提供的再有一天共享一下， 是， 但是我不能天天连着这么干， 对呀， 啊，我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 好不好，听到的一首歌也是刚才大家有所提及，水木年华最初的这一代， 嗯， 一生有你，我们也感谢一生有这些好的音乐陪伴哈， 嗯。 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拜 拜。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诱惑，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7